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达， 我是末日。 今日2022年6月13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好交叉多新闻啊，长喇叭都唔认得啊。 首先就系、是、都系富文啦。 一个真系算系几传奇嘅人物啦。咁 Sony 前社长出郑新之就离世。佢系一个佢嘅有名程度去到就系连一般你唔留意商业新闻都识噶啦，系真系传奇人物嚟嘅。 我记得佢有出过传记嘅书啊嘛， 系啊，佢系真系将博系 Sony 能够喺呢个九上个世纪能够爆做即系叫真系世界级嘅地位嘅，佢一个几重要嘅人物啦。我又唔敢话佢系，即系我唔熟佢，即系我又唔谂住讲佢史，但系一般嚟讲佢评价系好高嘅。 总结嚟讲咧，就系佢系令到 Sony 由以前系由某个方面嘅专才，变成咗就系而家你去到边度，你都会即系同电器有关嘅，你都成日都会见到佢相关嘅。 系啦， 就系佢开始去做嘅，而且最重要系对我哋 ACG 最紧要咧，就系冇佢就冇 PlayStation。当年系佢批准搞 PlayStation 个计划嘅，因为之前咧佢社内啊系好反对去参与游戏相关，但系佢嗰阵时要多国化经营噶嘛，所以游戏系其中一个佢要睇中嘅目标，咁就所以佢先放得到 PlayStation 个计划嘅。当然后屘就同老任合作啊，嗰阵就后话啦，但系有佢存在，即系你净系得九多良咧，系搞唔起 PlayStation 噶。 不过睇翻资料前，佢系Sony 嘅创办人嘅女婿， 系啊，家族生意嚟噶嘛，通你系 家族生意啊嘛。因为咁其实真系好啲人，真系好啲人日本生意咯， 系好正常、 啊。系印象中系真系系任天堂最唔入最唔即系如果讲入边几唔日本公司嘅、 啊。所以但系调翻咗咧就系后屘咧佢多国化之后咧，其实都选有地方选手烂脚嘅，即系所以一度咧佢系俾人吊住走嘅，其实走嗰阵时，但系事后就系话你听，如果佢当年守住佢旧业唔做创新嘅话 ，Sony 直情执实咗噶啦。 最多咪变成好似而家譬如 Sony 啊嗰啲咯，即系你最多系日本公司，你唔会成为世界嘅 Sony 咯。 系啊，即系咁对我嚟讲就系啱啱讲啦 ，PlayStation 系有佢先有 PlayStation 嘅、嗯，除咗九多良，另一个最大嘅功臣就系佢。咁啊，所以就啊， 同埋佢上台之后，佢喺影音方面，佢其实都几下功夫讲，因为 Sony 之前一直都其实都几逃避所谓嘅影音改革，叫做咩守住自己 Walkman 事业，就系佢有唔上就。 咪扩大业务，所有扩大业务相关都系佢嘅任内之内做完嘅。但系嗰阵时就系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所以咪俾人吊住落咯。咁后屘就知道佢个眼光几咁远大啦吓。 咁你始终你有啲牺牲嘅 企业家，呢啲先系企业家啊嘛，大佬。 咁你一定有时你系之前你呢个阵痛期啊嘛，转型。 系啊，咁啊，好啦，咁我哋讲啲。 喂，咁讲完啲业界新闻啦，即系唔系可以讲下啲活动新闻啦。嗱，三泽沙千鞍就身体不适就暂停活动。 佢系冇讲清楚系咩事，就系净系话体调不良咁啊，大家明白？ 即系身体不适啦。 嗱，体调不良喺日本业界嚟讲咧，系万能 key 嚟嘅，唔一定关佢身体事嘅。不过我唔做揣测，总之佢就系话体调不良。 咪应嘅话直接咁讲就系、是、嗱，好如果嗰人如果佢态度系唔需要用体调不良嘅，佢而家嘅身份已经过咗需要隐藏佢有结咗婚或者有 B B 嘅问题噶啦。 我意思系，无论佢系心情唔好，同边个闹翻咗，屋企有红白意思，唔想同人哋讲，总之呢嚿嘢系404咁嘅啫。404唔系解揾唔到，404系意思就系我拒绝话你听，我到底因为咩事你睇唔到。 系啦， 系啦， 好啦，咁我讲下啲 日本相关嘅消息。 跟进报道，首先就系咁，话说早几日啦，我哋特派专员突然间喺live send 咗 message 话，我家突然间多咗好多鬼佬啊！跟住我话咁系因为开关啊嘛，跟住佢话系我中意有啲开咗关嘅感觉啦。 因为佢我哋之前咪报道过佢要跟团啊嗰类嘢嘅、 嗯， 但系之前系试验团嚟啊嘛， 嗯、 即系五月尾六月头啦吓，应该五月尾未到六月嘅就开始有试验团啊嘛，跟住然后嗰个叫白老鼠团，讲捻到明系白老鼠团嚟嘅，跟住就其中一个小型团咧，嗰啲试验团咧。就即刻賴嘢，我覺得咁，哇！屌喇聲，你俾錢俾大好大嚿錢噶，有錢俾大嚿錢去日本去旅行團，然後賴嘢俾人隔離，你係俾好等大嚿錢喺日本俾人隔離。 但係咧， 好撚柒咯，大佬。 第一樣就係佢開關係對日本而家日元低迷到6月12日係135，我睇到我眼都突埋135，你唔下係啊嘛？咁你呢個時候日本你唔開關，咁啲為要睇住錢白白，即係大量嘅日元係會湧想湧入嚟，你唔開關戇居啊嘛？ 反轉嚟講就係500算啦嚇， 係咯， 即係我哋通常用幾多算去 up 比較多，咁就算係咁啦，佢 日本嗰边就噶啦，确认啦。呢只白老鼠虽然佢哋中咗招，但系呢个模式系 work 嘅。其实调翻转，因为佢哋中咗招咧，所以先叫 work 啊。点解咧？就系、是、我确认咗啊，咁样系可以夹住班人嘅，即系唔会话因为咁而散到社会都系理论上啦吓、啊，即系塞捻住嗰班以夹夹班人嘅口啊。即系嗱，呢个 work 噶啦，佢有咩东家豆腐，你咪夹捻住佢咯。嗱、啊，当然你要自己风险自负啦，呢啲嘢大家都明啦。呢啲风险唔系指你中招嘅风险， 系俾你系晕咗， 系俾完大钱之后喺日本。虽然佢个隔离餐据说都几好食嘅，但系你边咁卵大嚿？ 点都唔系香港咁差，系香港太差啫。 诶，唔系唔系，全世界嚟讲都算好嘅，但系唔紧要。总之就系你自己风险自负，俾佢夹捻住嗰个风险啊！我讲紧唔关你中唔中招事啊，咁啊。都系咁，佢确定咗呢个啦。咁啊，所以咧喺前几日，应该系6月10号左右啫。所以点解佢会嗰阵时就可以嗌咧？因为6月10号开始正式有全世界各地叫做低风险嘅98个国家，香港都计咗入去。我哋之前讲过啦，上个礼拜 香港系冇，香港唔使 低风险， 系低风险，唔睇亚洲，唔睇隔离，乜都唔使。 因为佢先讲而家最先放嘅，真系有旅游团入到嚟啊！是低风险的98个国家， 其实真的很多的都。 大家 OK 明白，香港不是国家，咪戴住头盔啦，大家明啦。佢总之98个国家及地区啦，你唔好烦啦。 地区啦，总98个地区。 咁啊，包括香港在内，应该有一条龙，应该系前几日已经出发咗到咗噶啦。咁暂时未见有啲咩濑嘢啦，最少我见唔到啦。所以咪见咗多咗真系游客咯，因为之前嗰啲 小修修突然间话好多鬼佬啊，我心我即系又斋吐粗佢就系，你咪叫鬼佬啊？ 咁啊，所以暂时睇落去就乐观嘅。咁如果佢唔再加速佢嘅时间表，虽然我觉得佢会加速嘅， 我觉得系会极速添啊，唔系加速极速啊。 按现在嘅时间表咧，就10月开始就会开个人游啦。理论上，以目前佢嘅会唔会加速？我觉得会，但系就算唔加速，佢都系10月会开噶啦。 都系嗰句啦，钱真系太大了。 但系点加速都加速唔切，你 C100 你都系改唔切噶啦。咁啊，即系 好啦 ，C100 咧就今年就因为100期啦，唔系100周年啦。咁咧就成班已经退隐江湖啊，匿晒落仓底嘅大手，包括咗蘑菇，包括咗。出道之前先参加过一次咁大把嘅粤海嘢千花老师都走去 community 摆档，即系叫趁去成班一齐。 嗱唔止嘅，亦都系讲紧，当然系齐头一拍，大家想做个纪念啦。亦都系咧今年因为已经系我哋之前讲咗好多年啦，奥运嗰扎嘢啊，嗰扎搞鸠嘢，终于搞鸠完啦嘛。跟住你个碧西啊，就已经系抗建完之后，所有都终于可以全世界对 community 开放啦嘛。所以呢今次嘅規模系史上最大。当然佢往后嗰几年都系咁样都系咁大啦。所以今次后面 C100 系史上最大嘅。 塞到爆晒嘅。咁呢就有人睇过今年嘅当然啦就今睇即系睇个简单去分析下今年嗰个排阵。最旺嘅完全意外其实都清白咗呢几届嘅就 VTuber。咁之后排落去跟住就第二名就系偶大。即系其实都系差唔多嘅，由第三名至第四，因为一路排落去咧，即基本上都系嗰几个，即系而家跌翻落去第三、第四位嘅营业组啦，咁样一路去，咁样去到就排跌翻跌得好紧要，就系南 B 得翻100左右啫。有啲意外嘅南 B 嗰个跌势系， 咁啊啲其他就系相关安排，虽然我谂都唔太摊大家事，不过我睇一睇啦吓。 有一个有趣就系今年嘅伊东拉普状态系由华达卢克。享用嘅，佢嘅一边系蘑菇，蘑菇今年又自己摆档啦。另一边系粤海嘢千花老师，即系话佢夹喺个三文治状态里边。今年轮到佢啦，系伊通 life 状态。 今次 C99同今次有之前一路啦，因为今次有个我唔肯定系今次限定嘅改变，定系往后都系咁啊。开场时间迟咗30分钟，即系可能佢因为你前边又要 check 嘢啊，佢因为佢真系 check 啦嘛，我哋之前都。估过佢会黑埋眼唔车，但佢真系车啦嘛，但佢又可以真系车嘅情况下又去到，咁佢就迟咗半个钟，咁我唔知系因为咁样而所以要迟半个钟啊，定系往后都会再迟半个钟，唔知道但系之前要你嗰啲咩接种证明啊嗰啲啊嘛，唔使，但系依然有总参加人数上限，咁就系上次系 5.5 万系一半人啊嘛，今次就升到去8-9万，估计啦吓， 都系少 啊，因为都系入场券都系要抽选嘅。 因为我哋知道平均以前系平均120万， 系啦， 咁都仲系要戴口罩，但系就暂时就未确定，佢现在呢刻都未确定要唔要你要你戴口罩，因为之前系要求你戴口罩嘅，因为而家日本政府都唔要求啦。咁佢而家仲喺度倾紧十五十六咁样，啊，咁即系可能呢个口罩限定嘅口罩 cosplay 咧，往后你可能唔使见，可能唔使见到啦。啊，咁啊， 嗱，题外话就系、是、关于口罩咧，咁我呢两日都有睇开 Lovely 嘅咩Yellow Face Meeting 啦，咁咧。冇一样嘢，我系几明显嘅就系嗰块咁虚拟板，因为你知啦，所有活动佢硬系摆块板喺度扮晒嘢噶嘛。咁我今次睇到去，佢九个人坐晒喺台上面，冇板冇格，个即系只用贴面贴面走嚟走去，完全冇嘢 啊！即系我哋上个礼拜，正前个礼拜都提过啦，日本政府都话取消啦嘛，咁可以取消嗰块嘢都冇卵用嘅，咁要嚟做乜啫？咁啊跟住就系catalog 系啦，之前冇咗。即系一度断购咗，我好捻戆居咯，咁啊变成咧，我以为佢从此唔再开，结果今次又出翻，但系就净系仅限佢本空气版，即系唔系 air 个空气，系物理上嗰个空气，揼得死人噶，嗰本嘢。 Oh. 啊，我唔知佢系搵到人，因为我哋之前提过，点解佢停咧？其中一部分原因系因为 咗粒， 系啊，佢个印刷想执一粒，我唔知佢搵到佢肯授权俾人哋啊乜嘢啊，因为佢嗰个系有，我唔知有冇翻正专利，总之系佢督门技术嚟噶，可以印到张纸咧，驳捻过嗰个电话簿嗰张纸，但系你又唔会揭得烂。嗰、那个程度系好， 因为佢纸质，因为真嘅，commit kit 你摸过嗰个砖头咧，佢啲纸系薄得嚟，觉得系，咦，有一定硬度嘅话系好嘢嘅，佢又点？ 系，总之唔会揭烂嘅程度下系非常之薄，你睇个厚度咧，望起嚟唔系好似好厚，同一本字典差唔多，但系一本字典啦，嗰个厚度得最多系五百零页嘅啫嘛，但系嗰度有千几页嘅其实。 大约系两寸左右啦， 系啊，那个厚度系有成千页噶，可能系即系将个技术唔知转移咗俾边个，咁啊继续可以可行。之前唔系因为疫情相关嘅，不过今次就佢出翻嚟啦，咁就应该你当系中间转咗缆，因为有人系由第一届 错 嘅。一字排好撚壯觀㗎，排到咩？因為佢中間個圖咧，後背脊我唔知邊一次開始，佢書脊有圖，個圖就連續㗎啦。但系中間99斷咗， 咁冇計。 當然中間98定97係直情成界唔見咗啦。咁啊，其實 冇講啦，呢個就 佢中間點都斷咗噶啦。啊，但係C18出翻嚟個測試版，暫時得測試版啫。因為其實 CD ROM 榜係冇乜再存在必要噶啦。因為你而家上去 Computer Catalog 個網站咧，就已經可以做到 CD ROM 榜做嘅嘢噶啦。 俾錢啫嘛又。 其實佢唔再 care 佢，你係咪買隻 CD？ 因為調翻轉，你而家買隻 CD 翻嚟，跟住你翻嚟對住個原盤，我部機冇得入。已经系好多电脑系冇 CD ROM 噶啦， 我而家咧用紧嗰、那个Panera 嘅啲Blu-ray 咧嘅最大功能就攞到呢只碟嘅啫。 系啊，调翻转啦，调翻我同你，你如果揸住部 MacBook Pro， 我冇 ROM 噶，我要外接 ROM 噶，大佬。 唔好话 MacBook Pro 啦，而家几 大部分 notebook 都冇啦， 几乎所有 notebook 都冇啦。 系啊 ，desktop 就可能话撩鼻一格咁怼埋嚟，你都系未必有 嘅 添啊。 你用嘅话，你都系买部外接插落去啫嘛，都系。 所以佢今次就只系拆纸板 only， 拆纸板嘅其实都系仪式比较多咯，老老实实。 我觉得系仪式重要，同埋 临时需要，突然间你要需要嗰阵时拿起手，你如果系电子版嘅话，你其实如果用手机开嗰个嘅嘢都几麻烦嘅。 但系一样嘢真嘅，咁对即系你有本拆纸板嘅话咧，你 mark 资料方面咧，其实顺手过用手机好多噶。 因为好我见到好多人咧系现场即刻。突然间需要咁啊， 搵资料， 走翻去 counter 度买本擦纸板，然后即刻就开始 mark 嘢，嗰啲嘢即系临时跌咗嘢啊，诸如此类咁样去搞，嗰啲嘢就你只能用擦纸板噶嘛。 commit kit 地下最多垃圾就咩咧？地图， 系啊， 因为你逼嘅话，啲地图跌咗落地，你又系执唔翻噶啦。我唔知几多啊。 仲有另一样咧，就系每场我哋去过咧，就系只能去外边咧，咪有一扎啲美食车嘅真美食车啊，唔系香港嗰啲。之前就有限定啊，限呢限有种类限定啦，即系限咗啲比较轻便啊嗰类嘢，而家唔限定种类。位置就系原本嗰个位就冇咁场所冇咁限定乜乜七七，兼且就唔使话食嗰阵时如何那样，总之佢啲限制就冇晒啦，变翻到之前咁嘅款啦，咁样咯。 日本提咗一步回复正常啦。 啊，同埋之前俾人推到个柏林围墙，当然系唔会起翻啦。 冇玩啦，旧年都俾上次去到而家仲玩。 系啊，唔系东西德合拼，终于合拼翻咯。 好啦，咁我讲下另一单其实啲小消息嚟嘅。首先就系 FTO 咁咧，就6.5章就实装啦。咁上礼拜就一如我嘅个人就一如所料，想抽阿唐吉柯德抽唔到，想抽阿飞嫂。 嘅架武器得抄唔到，最想抄，反而咧就啲五星中晒，顶佢个肺。 嗱，先讲，其实佢算系管叻他定系官方合作嚟噶？ 嗱，首先嗱，唐吉诃德咧， 嗱，即系唐吉诃德有两个意思噶。 一就系我知道个西班牙嘅平时小说嘅主角啦， 啊，小说嘅主角啦吓。 另一个就系一个好有名嘅日算日货杂货，我觉得我唔用佢超市系杂货店嚟嘅，日式杂货店嘅。 香港卖到冚冚冚嗰个嗰间啦吓， 咁咧由于佢实咗嘅时候咧 ，Twitter 就摆喺排名上第一位，咁咧唐吉诃德嗰个 Twitter 嗰个 Twitter 嗰个小编咧就发生咩事啊？点解突然间我公司嗰、那个招牌突然间上咗 Twitter 咁？哦，唔关我事，另一个顺带提啦，唐吉诃德嘅配音咧，因为佢系双人组嚟嘅，咁咧唐吉诃德咧就系飞檐展男，而配佢侍女啊桑丘咧。就是、新影利味，即系话新意识高达嘅加比隆花园内，呢个玩嚟他。好啦，跟住就系、是、 讲到 FGO 就 B 站都要讲噶啦，即系 莫名其妙，我谂下吓 又嚟冚牌， 黎庄你都要冚，唔系啊嘛？ 而且系冚劲咗好捻多，你生存欲真系非常之强。 我唔明啊，我系好唔明就是、卡姆兰之战由乜嘢冚一个，我系得百几把刀插咗地下，系中间得阿色王跪咗喺度，嗰张图先乜都冇嗰张。 因为有啲你就虽然都真系保守得好紧要，我觉得你几时开放伊斯兰世界啫？喂，你真系除你往后你除咗伊斯兰嗰种而家着住嗰个叫卡乜嘢话，我唔记得咗啦。嗰啲咁嘅衫之外，你真系好难喎。而家系所有建沟嘅全部要坏晒，系讲紧即系，但仲要系男人都系。阿咸云耳都即系 明咯，真系完全 即系点讲啊？即系太夸张啦。 嗯， 咁就佢仲要系紧急。我哋之前讲分析过噶啦。如果你唔系紧急嘅话咧，就通常系改图啊，执到佢成个伊斯兰世界咁样啊嘛。但系今次系直接冚牌，之前发生过好似一次定两次噶啦，就系紧急修正先会咁样冚牌法噶。之前系讲紧佢咪改图咯，咪即系加要填翻啲紧身衣啊嗰类嘢噶嘛。冚、牌嘅话先系代表系紧急修正嚟。不过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咁啊嗱，讲完大 B， 我哋讲翻个小 B。咁小 B 就台湾嗰个系咩小盟科技啊，其实就系 Bilibili 嘅台湾子公司嚟噶嘛。咁 VCO 嘅台版一年就收咗工啦。咁啊，其实都不意外噶，老老实实呢间小盟科技向来都系咁样噶，佢出嚟啲嘢咧系收得好捻快手噶，即系有人出咗个表咧，佢大概有一半代理翻嚟嘅游戏咧。都系好极速接捻咗噶，所以最新嗰个赛马娘就我嗱有言在先，我提咗好捻多次噶啦。你真系要玩，你真系咁 M 要玩的话，你都系玩翻日版，你真系唔好玩中文版。呢、这个唔关 B 站唔 B 站事，系呢档嘢咧系收皮收得好捻快。你唔想抌到一嚿钱落去货金乜乜七七，然后又结果佢同你讲哦，一年收皮啦，哇屌啦，一年就收到工咯，所以你要玩就玩完马拉提提个位啦吓，好啦。啊，跟住我哋嗰啲漫画相关消息啦。 嗱，之前追跟进报道嚟嘅，咁我亦都讲过啦。我系副监老师，又开 Twitter， 又一路实报，似画咗几页稿啦。 上一个礼拜我哋讲到就系、是、知道佢系嗰个唔系奇数，咁其实都好合理嘅，老老实实。即系之前我一日一页咧，其实以一个一个人画嘅漫画，先唔讲佢系草稿啦，其实算系快噶啦。咁佢就开始，梗系就开始再画，跟住画仲有三个画，咁即系确实咗嗰个系页数嚟嘅。咁即系等而家画到第三画，好似话有第八定第九页啦已经。咁啊，即系总之就系、是，应该仲差三画嘅第八九页，即系总之而家差两画多啲少少啦。咁、如果照数话，佢一画我当二十页啦，咁啊即系大概五廿零日之后就完成噶啦。咁你再加一个礼拜印刷嗰类嘢，我谂即系两个月后我哋就可以见得到噶啦。最迟两个月后应该就见得到，以佢呢个节奏，你知副街噶啦。 咁重点，咁你点解佢突然间画稿？原因就系美田老师要放假啦。因为美田咧，因为讲真啦 ，Jump 其实几微妙状态就系，佢依然系最好卖杂志，但突然间我望望 Jump 就系、是、吓、你而家得翻美田老师个咋？你拨你台柱，因为咒术就又系个作者体弱多病，停下画下。咁鬼滅完咗之后又冇咩新作，咁其他好啦，突然间就吓，点解之前咪话过唔使做《One Piece》撑嘅，点解突然间又变咗《One Piece》嘅？咁死啦！阿美田老师又去放假，又去非洲取材，诸如此类，一大堆。 唔系，因为佢重大新闻唔系佢休刊，虽然佢休刊其实真系新闻嚟噶，佢系从来冇休刊过噶。 咁佢非洲取材，咪有真人版，跟住有动画电影，咁一大堆嘢。 主要是佢个完结篇篇，但系嗱，最终章系可以话好捻耐啊。总之，但系佢话呢个一个月系啊， 银魂好似话咗几多年咧，我唔好记得啦。 总之佢话呢一个月嘅休，佢准备预定嘅休刊一个月，咁啊最系呢个为最终章做准备嘅。而佢最终章做几耐系唔顾人知嘅，但系总之佢话要入大最后大直路啦。咁、嗯、最后大直路可以几捻长？大家诶、我唔想用呢个例子，但系你睇边有人到？ 唔系都话啦，银魂都画咗唔知几年啦。 咁啊，总之佢呢个真系两个都系大消息嚟噶。 嗯， 美田优翰同 One Piece 水中将两个都系大新闻嚟噶，其实。 嗯。 咁啊，两件事一齐发生，跟住附加又画画，喂，同嗰啲佢突然间三个大消息连住咁样出嚟。咁、嗯、啊，仲有一个都算系几大消息嘅，咁就系洛恩战士重新开翻连载、 嗯， 当然唔系问米啊，可能佢问咗米啦吓，我唔知，可能佢啲助手们啊嗰啲嘢走去问咗米，我唔知道。总之成日啲助手会接咗佢继续画翻洛恩战士嘅。 系啦，咁就监修就揾咗心恒二，即系比我哋嗰个作者做监修，我唔知点解佢监修咯，不过唔重要啦呢、這个。 心恒二系自杀到嗰、那个。 系咯。 唔系俾人，唔系俾人到，啱啱噏咗俾人到，你又噏埋俾人到，自杀到，差好卵远啊！屌乸声，即系自杀到好过俾人到九亿几倍啊！屌乸声，真系打你有钱，真系，即系我系 fans 打你有钱啫。总之就系佢搵佢纯粹就真系叫做技术监修嗰类嘢，可能佢哋之前有倾开佢入边啲故事之类咧，唔知道咧，因为佢哋都有联络噶嘛。佢就话系承继翻佢嘅嘢，即系真系，因为有时咧个故事大浪啊嗰啲嘢咧，其实有同相关嘅人，即系可能编辑。部啊，或者啲友人啊，或者作者有倾过噶嘛，咁佢知道个入后边个大佬点样走，而嗰几肯定三浦系有确定咗个结局系点样写嘅，但系点样引导到个结局咧，就可能要佢哋啲助手啊，嗰啲人自行发挥啦。 我觉得咧，由助手画会好，会好啲嘅就系、是，因为相比个原作者似就会比较固执啲，某啲嘢就反而棘死咗，反而就第二个人画嘅话就会。碌过咗算数，即系有啲嘢佢唔会太过执着啦， 平实啲咯，平实啲咯。 好啱就系井上雄彦啦，有啲嘢就棘死咗，佢画唔到，所以先棘死咗成个古仔喺落下行里面棘死咗古仔啫嘛。咁如果换咗第二个人画嘅话，嘿，依样佢就觉得算啦，碌过咗咪得咯，即系个心态唔同嘅。 总之呢个导演先说就由原本话可以烧得比祖先，你要就变成又要再等下先啦。不过咁嘅情况咧，佢就唔会话无限拖噶啦，一定系会安排过渡到完结就得噶啦。 好，跟住咧就系、是、 一个漫画动画化嘅消息， 系啦，比较特别，其实会提呢套动画化会意外嘅。 呢套嘢夠胆死动画化，因为套嘢本身就好奇波啊啦，即系我知转生系有好多，但系咁样转生法咧，即系佢唔系二世世转，但系佢系转生系啦吓，即系佢个转生系点样咧？转生为你自己中意偶像个仔， 黐下线真系，赤板啲嘢真系黐啦，编剧咧系赤板，即系飞野告白 啊， 而画漫画嗰个人渣本源嗰、那个，啊、即系个好奇妙组合，又画到好骑呢嘅作品。 我听到个大哥就哇叫下声，边个谂集出嚟嘅？ 嗱，重点系编剧田中人 啊， 哇又系你啊，阿仁哥，你好似你最近真系咁写剧，你真系近排忙到抽筋、 啊。嗱，不过先讲下田中人个剧本就向来都系好稳定嘅，即系唔系有啲好有个人特色嘅嘢。 佢冇个人特色嘅， 个人特色好强系啊，赤板赤板嗰啲黐筋嘢咧，就有时真系好暴走起嚟，可以好黐筋嘅嘛。虽然有都到佢冇桥嗰阵时就好捻闷啦，呢个另一回事。但系呢套嘢就都几奇葩吓，你睇下原作你就知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另一单 转会 消息。 海盗战机咁可能比较少人睇啦，但系一套优质嘅冷门漫，咁咧就高冷篇嘅动画界代表泳池，梗系 MAPPA 啦。佢今次正式转会去 MAPPA， 喂，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 match 嘅。老实讲，海盗战机呢啲咁嘅高冷篇作品，绝对系应该俾 MAPPA 做嘅。先唔讲佢最终出嚟系唔系，其实都系冇人睇。好可惜啦，海盗战机其实第一季系冇乜人睇嘅。 刻薄讲句，漫画都唔多人睇啦。 咁啊系，咁但系唔紧要啦。总之呢套高冷片就之前系由WIT 即系巨人嗰度，成日都呢间嘢咧，我谂我唔知要几耐先可以摆脱巨人嗰间公司个名啦吓。但系总之转咗做 MAPPA， 咁就系、是、我觉得好合我车啊。不过就我亦都唔预期佢会因为咁样而更加欢迎佢。佢唔会再更加冇人睇，我已经算我呢家大噶啦。但系 相信佢会维持到甚至以上嘅水准嘅，因为呢个咩牌嚟嘅，佢最适合系做呢啲咁嘅高冷片嘢噶啦。咁啊，有兴趣嘅我推荐各位去睇一睇，真系唔啱口味嘅就冇办法，真系唔系个个人都食得落嘅咁样啦。好啦，咁啊啲业界消息， 首先就系武士道，武士道咧就15周年纪念就开 live 纪念 live， 咁就揾翻应该算系开国族开国功臣嘅自上 Q 智障谭正全。Vicky Hobbs 就找了四人轮就回来出开 live， 咁就佢哋做主打啦。重点是咁啊面摩连呢三星零子呢就已经建晒图㗎啦，咁佢八月生啦，咁佢十一月开 show， 咁呢就应该赶得切喺十一月佢返出嚟嘅。虽然有少少窒，有少少密，有少少赶。 因为佢由前武士道年代一路挖挖到落去现在最新嘅都有，即係前武士道年代讲緊系 Digit Kata。 係啦 ,Digit 啦，跟住 Digit Kong 啊大佬，系花椰菜年代嘅嘢嚟㗎，佢当年系嗰边铺咗街，跟住花椰菜出卡啦，之后跟住然后个武士道个睇下我唔记得佢写咗叫乜春，跟住就出走吹搞，即係理论上嗰个唔系武士道嘅嘢嚟㗎，但系武士道个 CEO 啦，佢当年嘅亲生仔嚟㗎，佢都系带埋过去啊。咁然后 Miko 晒一齐佢开写作啦，咁跟住就当红嘅就系 Ben Jim 啦。 Ben Jim 啦，小哥啦 ,D4DJ 啦、甚至包括 Love Fly 都系嘅。因为 Love Fly 其实佢有份参与唔多。 有份啦， 因为佢主要参与系游戏。 三个嘛嗰边。 正在讲就系咩，其实武士嘅主要负责就系红少。同时佢红少嗰边参加比较多嘅。佢本家方面就相对较少，但都有参加因为游戏嘛。 佢系主要负责去游戏嗰边嘅，武士道嗰边就系、系啦，咁所以就真系佢咁多年，包括佢未仲系前身嗰阵时，即系乜嘢咧 ？Key 社讲 Next On 年代嘅嘢嘅，咁都全部车晒落去咁样咯。 咁算系一个，即系其实都算即系几重要，因为其实佢系搞多媒体企划系最用心嗰间嚟嘅。咁啊 ，Ben Jim 少哥呢两个叫做 Love Life 年代，即系后 Love Life 年代就衍生出嚟嘅企划，佢算系搞得有声有色嘅都。 主要系佢唔系嗰啲见好就收割、见衰就收档嘅公司，算系几有厌倦、几坚持嘅。Ben Jim 如果睇第一季嘅成败嘅话咧，冇噶啦，冇后边噶啦。如果一般公司系唔会有后边嘅，但系佢真系好坚持。 因为呢样嘢嗱，呢样嘢咧，佢真系呢样嘢其实真系多咗 Love Life 嘅。因为 Love Life 其实佢爆红唔系第一期，系第一期同第二期之间 个游戏， 好微好微好游系游戏嘅，所以佢有个谂法就系咩？坚持一阵，结果佢坚持系有回报嘅。 系我嘅眼光系冇错嘅，而事实嗱，现在事实证明啦，佢嘅眼光真系冇错嘅。但系嗰一刻佢真系力排众议，顶捻住全世界所有嘢，包括因为系冇错，武士道系你嘅公司，但系你啲合作啊嗰啲嘢都会质疑你嗰呢个计划系咪真系点噶嘛？即系仲要讲钱，又要呢啲咁嘅，又要你做广告要烧钱，尤其是早期嗰阵时啊，又要烧钱啊嗰啲嘢。总之佢力排众议搞得掂，真系睇住佢搞翻起 Ben Jim 个名啊，好老实噶，大佬第一句黑历史嚟噶。 真系噶，因为呢啲所谓叫多媒体嘅话咧，你系需要时间去养 fans。咁马骝飞养咗几耐？佢由2010年6月公布，去到2013年中先爆红。有四年啦， 而且仲要系讲紧林子呢样噶。虽然呢度今次佢嘅十五周年就冇佢份啦，因为唔系正式嘅，冇事到冇 Ben Jim 就冇破出食鸡，系 Sega 而家唯一赚紧钱嘅企划嚟噶，系唯一啦，屌喇声，系我唔知其他可唔可以收支平衡嗰啲正数啦，但系真系赚紧钱嘅，系得翻嗰只噶啦，已经系即系Miku 只手游啦，大家咁样用讲咁容易明白啲。即系而家 Sega 可以吊捻住唔捻使接咧，有部分要靠佢嘅功劳噶。即系你话你谂你啊，呢档嘢其实你话都算系台柱嚟噶啦，而家系日本 A C G 嘅台柱。 我恭喜武士道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 丑闻嚟嘅。时间顺序上先讲 Pix， 唔系呢个礼拜嘅事啊，再早前啲嘅 Pix 入边社内发生嗰啲咩性骚扰事件嗰啲嘢，咁你知日本公司点讲啊？啲上司对啲下属无手无脚呢啲嘢真系。唔系事有所闻，根本就系常态，只系创山罪有冇发出嚟咁解嘅啫。咁啊，结果就爆出嚟，咁啊，唔知系咪为咗掩饰佢呢啲嘢，咁啊，开始即系等于咧，之前玻璃渣嗰啲性骚扰新闻爆咗出嚟之后咧，咪开始做嘢嘅，又搞啲咩所谓什么性别平权啊、女权嗰啲嘢咧，完全系同一个操作方式啊。跟住就开始真系 ban 啲咩打格打得唔啱啊嗰啲嘢，又系明朝嘅兼参清朝嘅官。 阿伯讲句转移视线。 系啊，仲要系讲紧乜嘢咧？你仲系用新嘅规矩去 ban 旧嘅图，呢样我真系好捻乞人憎。而 点解呢？因为而家其实比早年呢好多年前讲緊㗎啦，就係讲緊因为 Pixie 理论都好多年㗎啦，十几年㗎啦。咁早教几较早期呢，佢嘅修正要求同同人字一样嘅，都系比较少嘅，你有修正就算㗎啦。但係后咪自从奥运啊开始洗太平地啊，同人字嗰度变咗要口格光剑嗰一个年代好耐㗎啦。我哋听返我哋之前嘅讲奥运嗰阵时就都有提过，或者再之前嗰个啦。咁随住咁样，佢就算系 Pixie 上面呢都跟住同人字嘅标准系修正个后咗嘅。咁然后佢而家就撩返转头话，哦，你十九几年前嗰张图唔系好似而家咁样打口格喎，你薄格喎，屌鸠你喎。我咁哇，你会唔会太过咩啊？而且咁佢话，如果你唔修正嘅话，我就会 ban 你 account。即系佢又未到即刻无预警去 ban， 但系唔好以为咁样系有咩，因为喺 Pixie 入边咧，你要修正过去嘅作品咧系要课金嘅。佢有个收费会员噶嘛 ，Premium 会员有两个方面，睇图嘅人咧就系、是、主要系个人气排序啊嗰类嘢，睇图有功能嘅。而发表咧就系、是、最主要用途就系修改，即系我传咗张图上去，如果我觉得啊我后屘我又执靓咗，诸如此类，我系因为要修正乜乜七七嘅话咧，我系。只有 Premium 嘅会员先可以修正我图，如果唔系你只能铲咗旧嗰张图出咗新嘅。咁样咧，你曾经喺啲咩 SNS 上面传出嚟啲 link 咧，全部会死晒 link。咁你如果你唔想，你纯粹你想去换，你想去个 link 啊嗰啲嘢全部继续存在，之前嗰啲人气啊嗰啲继续累积嗰啲 live 啊嗰啲嘢，因为好多人睇 like 做人噶嘛，有几多人 like 先揿落去噶嘛，嗰啲嘢如果你想继续咧，就只能用 Premium 去修咗图，即系变成咧就系货金不然 ban 你。呢样屌捻，俾人屌捻到开花。第一，佢咁样去执旧图，已经系辣人嘅啦。仲要系你唔货金，我就会 ban 鸠你。其实嘅意思就系咁嘅意思啫嘛。即系应该系实务效果啦，唔一定系为咗货金而去喐你嘅。佢都系掩饰佢啲丑闻嘅啫嘛。咁结果咧就今次就跟住就当然就系俾人屌捻到开花啦。虽然就有呢个半出走潮啦，就系讲紧屌下声我唔妥你，因为 Pixie 系出现过好多次嘅出走潮，但系最后发现都系冇一个平台会比 Pixie 好用，呢、这个真系好悲哀嘅事实嚟。 因为 Pixie 佢有空间就得平台咧，最紧就多人去， 唔止多人去啊，仲有佢个规定嘅，因为咧好多类似嘅嘢啦，譬如呢个最出名睇咸嘢嘅就梗系呢个列支爷。应该咁读啦吓，即系讲到明俾你打飞机用嘅，好真系完全俾你打飞机用，但系第一人少，第二非十八禁嘅咧，佢就唔系话唔推奖你，不过咧就好少人睇，好少人留意，同埋佢系 3D 类，即系咧佢系连 3D 类都唔俾你嘅，即系 3D 嘅意思系指现实啦，即系做到好似现实嗰种，同埋真系现实拍相都唔俾嘅 ，Pixie 系俾嘅。咁而且佢嘅相对支援系比较低嘅，因为X 系有立体什么嗰嚿嘢噶嘛，话 Nico 都有嘅，但 Nico 嘅所谓 Nico 春画系 R15 嘅啫 ，R18 系冇嘅，咁所以变成就系你搵匀所有平台咧，都冇过有佢咁好用，咁啊鬼佬平台更加唔使讲啦，虽然唔使打价，但系你知鬼佬嗰啲嘢，所有日本女性佢觉得都系奴嚟噶嘛。喺佢哋眼中，亚洲人女性就系奴嚟啊！ 即系关就系我所我对外国所有外国靓仔阿婆啊嘛。 系啊 ，Patreon 之前我哋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提过啦吓，咁嗰啲咁啊，大家反应都系走唔甩。咁啊，但系好在就系、是、屌完之后佢都识得识得谢罪，佢真系出嚟谢罪，话我哋屌错我哋佢话唔删唔 ban 系统唔判。你信定唔信咁就大家明啦吓。 算啦，呢、這个就唔系紧嗰阵，我你咩借口我唔重要。你搞得噶啦， 系啦，我睇法一样嘅，你咩藉口唔重要，你只需就得噶啦。咁啊，佢即所谓唔 ban 啦吓，都全部解翻嘅。咁啊，佢肯认衰就算啦，系呢啲都冇办法噶啦。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再系啲平台问题啦。咁啊，今次呢个业界轮对最大翻船 ACC 就关系唔大啊。虽然我都系问阿马生，你几时肯放啲罗莉画家先？嗱，你肯放我永远追随你啊。不过今次又系啲奇怪啊。跟住我弹出啦，我又弹入啦，咬我啦。佢今次就係话嗱，如果你 Twitter 唔交啲资料出嚟，我就停止收购㗎啦。因为我哋之前提过嘅，就算收购唔成功嘅话呢，佢都要畀一大嚿钱畀 Twitter。问题 就係、是、即係10亿同440亿嘅差好乸远嘅。 不过佢唔系佢系捻捻住，而家就已经系你已经系呢个肉锤砧板上，而家 Twitter 已经系揸颈就命㗎啦。你调返转讲，如果你呢个收购唔成功嘅话呢，你 Twitter 含得捻㗎啦，好认真㗎。咁所以佢又话：，喂，大佬，你又话你得 5% 系虚假账号嘅，我睇落去唔止喎，交数出嚟。因为啱啱讲嗰个11定30，我唔记咗啦。总之嗰嚿分手费啊，好捻大嚿噶嘛。但系一个情况可以唔使俾嘅，就系 Twitter 当初欺骗咗佢。 咁嘅情况下咧，就系你出睇下账号嘅问题。咁佢就话：喂，你当初话得五亿，唔系就得5%系虚假账号嘅啫，但系而家点睇都唔止呢个数。咁样佢话：如果你唔交出嚟，我就会认定你系唔止呢个数，而当初系虚假陈述呃鸠我嘅，咁我就可以唔使片，唔使掟煲水，我就可以分手。咁其实咧就佢唔系真系想分手嘅，睇落去啦。咁佢纯粹就要你实你提早去交资料出嚟。而家Twitter 就巨文啦，先讲我哋呢一刻系巨文嘅啫，因为都系啲啲报纸啊嗰啲传出嚟的消息，就唔系话佢 Twitter 正式承认嘅，但系之前都系咁样啦，都系佢答应收购，都系 Washington Post 呢方面咧就几准下噶啦，应该就都估计都系 Twitter 自己放风噶啦，即系唔你真系唔肯惊阿马大师佢又黐紧筋啊！你之前喂佢咁样炒九九币，前个礼拜唔关我哋事啊，所以我哋冇提到。喂嗰下咁样，你知佢玩开呢招啊嘛？即系咁啊，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呢次佢就惊捻死你啦。咁啊，传令消息俾你，屋企跪，你要咩资料交俾你？佢交咗个嗰啲嘅你所有数据嘅权限俾咗佢。咁啊，未，我唔知佢到底系交咗几多咧，应该系唔止系睇佢系唔系有虚假账号嘅。不过算啦，你迟早啲俾人噶啦，早啲俾人，即系等于咧嗱，你礼金又过咗啦，大订又过埋啦，咁啊，未结婚试下钟先，又有乜嘢嘢咧？对佢嚟讲，你即系点话？你个女都嫁捻硬噶啦，咁啊，人哋试下钟先，而家你又唔系天主教，一定要一只婚后先可以做嘅，咁咪俾人试下钟先咯。而家系完全咁嘅状态噶，已经系出太已经肉出咗版份。 但系点都帮我讲，即系其实我咧都系马成嘅，只要炸炸第二耳聋啫。好啦，跟住又话，跟住我阿马大师又 啊，都系啊马大师嘅，不过就呢、這个嗱，先讲唔好咁兴奋嗱。之前 Twitter 你仲可能话佢真系唔知点样敲好卵大嚿钱出嚟收购，但系今次个对象咧就真系唔太可能嘅。 YouTube， 因为佢又真系屌 YouTube 个诈骗广告好卵多，咁啊冇人管吓，咁啊诸如此类，咁啊有人就好卵嗨，又话系咪下一个目标系收购 YouTube 咧？喂，大佬 YouTube 系 Google 噶，即系你咁样叫长脚啦。之前嗰个咧就系、是、黄花闺女啦，都叫做虽然系嗰啲40岁嘅黄花闺女嚟噶啦，已经系。即系明日黄花嚟啦，已经系，但系今次呢个系人哋老婆嚟噶 ，Google 娶捻咗噶咯，你叫人长脚，阿曹操都唔可以喺人哋仲未死嘅情况下去接收啦，即系。 不过我家纯粹炸，不过马拉纯粹炸完只，屌佢成日都咁样噶啦。 屌两句啫，即系唔好谂咁开心啦。咁但系如果会唔会咁样，因为有任何改变咧，咁啊最好啦，老老实实。YouTube 啲诈骗广告真系好捻多，好认真。 就佢系逼你俾钱买Premium噶嘛。 啊，虽然香港就比较少，香港相对比较少，香港最讨厌厌嘅就系香港政府嘅广告。最前嗰排嘅事嚟噶啦，你就系即系终于明白点样可以逼你买 Premium 啦。 我买咗好耐啦，已经。所以我有时我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就是、啊系，我买咗我俾咗钱嘅，所以俾有时咧，唉，俾钱就冇咁烦啦，逼你俾钱顶你个肺。好啦。 跟住就係啲都係同 ACC 唔太大關係，但有關係嘅。咁啊，之前 Intel 就出新一代第十二代，咁啊反招前咗 AMD 啦。咁而家調翻轉 AMD 又出 Zen 4，成個平台架構改，兼且再改埋曬程。咁啊，你都可以估得到啦。咁個能耗比就大幅提升。咁啊，即係如果佢而家出嚟嘅數據，因為而家都全部都係內部佢自己講嘅，唔知測試條件係如何乜乜七七，佢自己噏嘅啫。即係同 Apple 一樣 ，Apple 我哋專題講啊。咁佢就個能耗比係大幅上升。如果呢個數係如佢所講出嚟成品係咁樣嘅話咧，有望反超前翻 Intel 嘅十二代。雖然咧 Intel 已經準備要出下一代啦，即係咧我哋而家變翻咗一個好健康嘅 CPU 環境。之前几一段时间都系好捻样衰，一系就 Intel 不振，结果就 AMD， 然后开始加价，要么就调捻翻转 ，AMD 就废捻到爆，结果 Intel 就开始挤牙膏。呢两个年代都不是一个健康嘅，系两个斗。你 AMD 冇翻咁上一劲咧 ，Intel 唔会降价。调翻转就系、是、你 Intel 如果太不济嘅话咧 ，AMD 就同你加价啦，仆街。所以而家两个轮流咁车轮上咧，系最捻健康嘅状况嚟嘅。而家我哋唔讲产能先知啦吓。 咁讲开讲起游戏机啦，我因为讲咗电脑游戏机。 跟住就系个 Steam 定期会有个玩家配备报告嘅。我哋之前讲过装机量最高系1060。嗱，先讲呢个唔系装机量，而系成长量，比幅度最大3080。代表住乜嘢呢？好捻多人啲矿工开始释出佢嗰扎最早期夹落嚟嗰扎3080。点解？因为而家呢一刻你系唔会买3080噶。 嗯。 虽然佢将呢个限制版同非限制版都系计埋都系3080。但系佢而家释出嘅，我估计应该系最早嗰啲限制版3080，就系因为佢哋嗰啲挖矿开始冇钱 冇钱途啦， 前途啦，咁或者系佢已经话系咁上下啦，因为四零代都准备出噶啦，即系总之固守住继续挖矿嘅，可能要准备换代了，咁所以佢放出嚟，又或者佢都冇钱赚啦，咁所以开始放出嚟，咁就系呢个3080、3070、3060呢三张主力卡啦嘅成长系包埋咗前三名嘅，咁即系代表住矿卡释出同埋产量提高，即系大家虽然价格下降咧就会下一步嚟嘅，咁即系真系大家终于可以有啲似人样嘅 display 啦，唔再系空气 display 啦咁样啦吓，呢个系信号嚟嘅，先讲唔系冇咁快啊，但系呢个释出信号嚟嘅，呢个都系，咁另一个信号咧就系卖捻咗去火星嘅 PS5。咁啊，好快去到2000万部啦！ 佢话佢又话2000万部，都系嗰句咯。华达斯你咪送晒火星啦，将 PS 五 应该系卖紧埋水星、木星定土星噶啦，2000万部，火星食唔晒啊！ 因为好简单，而家香港仲系未有，仲未买到啊！你用即系用一般正常价， 仲未可以正价买啦吓。 即系你唔系话去任何去到PS Sony 专门店咪就开始卖部走啊，都仲未得啊！ Sony 专门店就向来要食骨嘅，你普通铺头都要嘅。你食骨正价我都当你正价算啦、 啊， 但系都仲未有，但系都系啱啱讲过啦，有望喺几个月之内会有噶啦，但系到时都已经出咗好 Q 多啦，唔紧要啦，咁睇一睇嘅，顺便睇一睇，顺便多一吐槽，因为上次1000万部咧，唔系好耐之前噶咋，1000万同2000万嗰个时间段系好捻短噶， 系就问题就系对于我嚟讲依然系唔见机啊，依然 咁，但系你好明显见到个产能真系上咗嘅，佢之前话会提高产能啊嘛，咁而家 唔系提高咗边度啫，都系嗰句咯，嗰千万会提高咗边度啫，我都想 好快你会见到噶啦，即系几个月之后啊，几个月之内你就会见得到噶啦，应该呢、這个势去到我之前同啱啱讲 display 一样意思嘅啫。咁啊，跟住 PlayStation 继续都系之前嘅跟进嚟嘅，咁啊之前 PlayStation 拍 濑嘢濑嘭嘭声啦， 啊俾人屌捻到开花啦，咁佢就今次先濑落 IT 九度，喂老老实实呢啲嘢又系濑捻落 IT 个，我已经改同呢个半个 IT 九个角度话咗俾大家听，呢、這个绝顶对戏系 PlayStation 上层啲高层嘅镬，然后射捻咗落 IT 九度，不过大家明噶啦，汇丰都咁样射噶啦， 个个都咁样噶啦， 系啦，咁佢又射翻，咁佢就当初因为折扣而超收咗嗰个钱，即系当初有 discount 买嘢，然后佢升级嗰阵要俾多咗嘅，有人都系照俾噶嘛，嗰阵全额退费，同埋另外再送多300蚊台币啊，即系几廿蚊港币，我唔知香港扣加币报几多啦，因为我冇识到有香港玩家系咁样都肯换嘅，我真系冇识到。 咁戆居。 嗱呢个你噶，我本来都唔想讲啊。咁总之就系佢都系就你额外再俾翻你估香，你当香港都系补翻100几十俾你啦吓，你象征式杀个冧啦。 因为退翻钱，退翻所有钱，象征杀个冧啦。OK 嘅呢样嘢就 咁啊，陆续收到噶啦。香港嗰边俾几多未知啊。咁呢个都系呢个数库噶啦，你都睇住啦。咁样系啦。咁咧就提一样呢、這个IT 九嘅新闻啦，几得意嘅，就系HoloLife 嘅 IT 九。跟住都几啱啊 ！HoloLife 作为呢个 VTuber 嘅龙头大佬咯，啊，佢公布咗佢啲员工嘅平均薪水，唔计佢嗰啲艺人另计嘅，啲所有计埋落去，除咗收得最贵嘅 server 工程师，嗱先讲 IT 九都有好多种唔同级数，最捻贵通常系 server 工程师嘅，因为技术真系有翻咁上下技术门槛。同埋你有咁上下經驗，因為 server 一冧 server 要人救咧，係有經驗嘅人去救噶嘛，即係同埋平時維護啊，你識得做，因為其實 HoloLife 係間 IT 公司嚟，我睇一睇啊 ，HoloLife 係 IT 公司，並不是一間娛樂公司嚟，原本 就係而家娛樂公司啦， 嚇咁佢公布咗出嚟，係除咗啱啱講嘅 server 工程師平均年收517万 yen 之外咧，其他全撚部低過東京嘅平均人工。我谂紧，哇！你真系你班友仔啊，唔系啲公关都系略到你个，大部分公司全捻部都低过东京平均月薪。哇！最捻红嗰间 VTuber 公司，你同我讲，你就系员工都系咁样。哇！虽然咧未至于好似某厂咁1:99，但系你都几苛刻，你对你啲员工。不过日本啲 IT 狗真系唔食高人工，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唔好话我 IT 狗相庆。佢哋嗰啲人真系，不过算有机会再讲，讲埋 HoloLife 讲啊，台湾嘅 VTuber，一个台湾唔系最捻大嘅商，咁其实一个都算大嘅商，因为台湾 VTuber 要攞到银盾，即系10万以上订阅咧，系唔小事嘅。一个四人商炸咗三个，李李玲兰、马加利达同埋呢个神道英火三个人都宣布同时宣布毕业，好捻明显一间公司出捻咗问题。一个商四个人有三个嗌毕业。 哇 而三个都系银盾级噶， 即係有啲躲㗎啦。你明白香港冇 V 係超過咗銀盾㗎。虽然港 V 仲更加小啲啦，台 V 要过到银盾级得几个噶咋，系数得出咁多个，唔系几个啦，数得出咁少啊，三个同时宣布毕业，咁啊，即系咁讲啊，又炸伤咯，只能讲系你仲有两三个大伤喺度嘅，但系佢唔系最大嗰个，先讲佢唔系最大嗰个，但系都几大镬下咁啊，地震啊，咁啊啲人喺度一片哀鸿啦，主要系台湾嗰边哀鸿啦，放呢个废话嚟嘅台 V 啊嘛。咁啊，唔好意思啊，扯咗远咗，去咗 VTuber 嗰边，我哋翻返嚟游戏相关的非电子游戏，我哋讲返我的个人私心啊，你咁啊 ，MTG 终于同呢个龙与地下城做 crossover， 我系理解唔到，我咁多年我都理解唔到噶，先讲龙与地下城，即是 D&D， 即是。TRPG 嘅经典开山祖先 something like that， 连我啲玩人都知噶啦，去到 系啦，你任何一个有少少年资嘅，你都知道咩叫《龙与地下城》啦，佢亦都引申咗好多电脑游戏啊，相关包括呢、这个经典嘅 CRPG《帕特之门》都系从《龙与地下城》嘅系统度走出嚟嘅，咁。先讲下帕特之门呢个名本身其实 D&D 入面嘅故事嘅其中一部分嚟啊。咁佢就正正式式同 MTG 做合作。咁咪为咗佢设计一个新嘅休闲嘅赛制啦叫做。咁佢亦都当然系入面嘅其中啲角色佢会出卡啦嗰啲嘢。点解咁多年都话咩呢，因为佢自从俾 D&D 公司即系呢个无私海岸收咗或者叫威生纸或者卫生纸之类出来啦。收购咗之后大家就諗喂呢两档嘢到底一个系经典开山祖先加鼻祖 something like that 嘅 TRPG， 一个系经典鼻祖开山方式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卡牌游戏。两个都系同一间公司之下。但你冇见过佢做 crossover 㗎。咁多年嚟都冇见过㗎。我理解唔到㗎。咁多年嚟。佢今次真系直至到 MTG 而家就嚟已经老老实难听讲句，我真系成日都觉得佢随时接都唔出奇。终于就肯同龙与地下城，亦都系冇晒声气嘅龙与地下城，两个做 crossover 啦，终于写得啦，咁样啦，咁我睇一睇各位啦。呢两你听过呢两档嘅嘢嘅，你可以翻去睇一睇。我有少少兴趣，如果有人肯同我玩，我会想试下买 set 翻嚟去打下。即系你新卡我就唔追啦，呢啲。但系如果系嗰 set 嘢唔贵，有人同我玩，我应该有啲兴趣。咁啊，我哋翻翻电子游戏啦。新作相关消息，因为呢个礼拜好捻多新作，包括 Xbox 嗰啲相关嗰啲，有啲唔玩 Xbox 相关，总之新作嘅，我哋全部车落专题度。咁啊，我哋啲唔系新作相关嘅消息啦。咁啊，呢个你哋 Xbox 嗰个 Explosion 应该咁读啊 ，Exploder 我唔系好记得点样读，是但啦。 战略心碎啦。 啊，呢、這个台湾嘅叫名，我唔中意呢个名，因为系冇错，你睇清楚，你系理解嘅，但系咪拖路咪地铁咯？即系虽然我知你叫地铁流亡或者地铁对铁逃亡、地铁出口之如此类，好似咩咩 Total Explosion 咩地铁出口啊，即系 B 出口啊，即系冇错系会有啲嘢噶，但系佢讲到咁不算啦，唔吐出个名。咁佢就有个原作者就因为撑乌克兰或者系反战啦，唔一定撑乌克兰，反战唔一定撑乌克兰，但佢反总之因为佢反战，佢系俄罗斯人嚟噶，咁佢就俾俄罗斯政府通缉。我估计佢应该唔系喺俄罗斯境内嘅，如果唔系应该拉钩咗噶啦。你大家明噶啦咧，咁拉过万人啦，又有俄罗斯嗰边，因为唔同你私政冇关我，都冇提过啦。咁佢话，咁佢就咁出声明，我继续屌你，即系好明显就系我人安全有冇错，我咪屌鸠你。即系我觉得你咁去通缉一个已经喺外边嘅俄罗斯人，有乜卵用先？即系我都唔知佢咩操作，咩迷之操作嚟嘅。即系因为宇宙国安法嗰啲咧，走去通缉嗰啲流卵亡咗嗰啲人咧，有咩用先？你系咪拉到人啦？ 三个字，打飞机。 即系唔紧要啦，总之就因为完全唔会影响到地铁系列嘅新作啊，乜乜七七嘅。不过就有单咁嘅新闻同 A C C 有啲关系，所以我睇睇咁嘅啫。 好啊，继续讲。 跟住嗰间就业界相关就真系睇下算可唔可以算系大消息啦吓。一间你讲名你未必知嘅C A V E， 但系如果讲佢。代表作嘅话呢你就应该识嘅首领怒风弹幕游戏始祖东方 Project 都冇咁早嘅。而佢后咪咪接咗东方 Project 嘅嘢去做商业化嘅。而家佢就话宣布收购怪物弹珠嗰间嘅开发商。嗱唔系 Mix 系嗰个营运同埋俾钱嗰个啫。但系开发嗰间唔系 Dealers Game 应该咁读啦。 咁收购咗佢，作为 哦 ，Deluxe Game 啊，系读咩啊 ？Deluxe Game 唔识读啊嘛，屌啦，成个啲英文系咁卵差噶啦。咁啊，佢收购咗佢，咁啊，应该系年底前就会成个人食咗落去啦。都其实都估得到嘅，因为佢嗰只东方只 game 系手机 game 嚟噶嘛。呢档厂之前出开街机啊嘛。你听佢嗰啲游戏嘅招，你而家仲见到喺机铺度仲会见到有射击 game 嘅话咧，九成都系佢啲嘢嚟噶啦。咁佢就为咗要开手机 game， 咁其实佢都有出有手游嘅，但系老老实实就即系讲个名啦，讲完你都未必听过《王者天下》手机 game， 好似有这么回事咯，但系真系冇人理噶啦。咁佢而家就收咗怪物坦克间公司，就其实贪佢有个好稳定成熟嘅嘅架构，应该系啦吓。咁啊收完之后咁样开发《东方宝石》嘅手机 game， 应该系咁样啦，唔知道。肯定，大概應該係咁。總之一個業界收購案啦，唔係一個，終於唔係一間大公司，食食公司啊，兩間都唔算大嘅咁樣啦。好啦，跟住就都係業界消息，就去到美國嗰邊啦。 一個本來係好大，但係而家我已經冇人會理佢嘅，叫2023年翻嚟喎。 嚇，因為理論上原本就應該係三個月之後就有2022嘅，咁但係之前已經講咗啦，取消啦，係乜都唔搞啦，連線上模式都唔搞啦。 三個字，咪撚搞。 今次咧就话出翻嚟，咁啊有实体有线上，咁啊我谂法就系冇嘢就唔系用我钱，你搞咪搞咯，我冇所谓。 嗱，好嘅 ，Microsoft 接埋 ，Microsoft 佢而家自己有独立生态啦，已经佢被收购到可以搞自己搞个 show 啦，佢使唔使靠E3啫？ 所以就非常有自己Sony 自己嘅 show， Microsoft 自己嘅 show， 任天 同嘅向来都系自己嘅 show。虽然佢E3喺度实有啲搞作嘅， 即系就同埋应该咁讲就系两三年。佢话俾你知就系冇理我一样咁掂， 连 Capcom 都自己搞 show， 你谂下 Capcom 啊仆街 ，Capcom 有几多 game 出啦，都自己搞 show 啦。 嗱，相比讲就系、是、嗱，呢个就点解就 TS 佢一定坚持搞 show 就系、是，我唔能够俾你知道冇我唔得啊，大佬，呢样嘢就好重要嘅，即系简单就系咩？点我成日讲笑就咩？千万唔好俾老细知道冇咗你都得。你公司越喺度，你公司俾老细知道你冇咗你，都咪炒咗你咯。而家就系啦。当大家知道医生冇医生唔系咁样，屌大佬我要俾嚿钱，我要搞一大堆大龙凤，屌我嘥咁嘅钱，不如我自己搞档，我自己搞档又平又自己话晒事。 哦，我睇法调翻转，因为佢有 online 版噶嘛，即系反正都系同一嚿资源咯。你明唔明我乜啊？ 明， 一鱼两吃，不知几咁疏乎。咁啊，实体展啊，随时实体上面放几个大电视，播翻我 online 嗰扎嘢就算够数吓，悭水悭力。咁但系我又叫做有参加 E3， 你真系真实体想要去摸部机嘅，因为 online 有样好冇办法嘅嘢就系、是，仲系测试中嘅机咧系悭唔到，因为下一年2024年咧有机会会见到，有机会啊，我唔排讲咩啊，更新半代，即系所谓嘅 Switch Pro 啊，呢 PS5 Pro 啊，即系Xbox One Xbox Series XS 嘅新机嘅即系改进版或者薄版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原型机，可能会俾你摸得到，摸唔到真系行到肉嘅，都可能会有啲所谓嘅物理样板俾你睇一睇。咁你呢啲嘢咧，你要上手去掂啊，嗰啲嘢咧，你真系要喺现实你先做得到噶嘛。咁佢咪快几部机放喺度，俾佢到睇下佢完成度去到边，俾你摸一下，然后 book 住条线，实际上后边部 map 去模拟，我谂都有机会嘅，点啊成？咁啊，然后咁啊，跟正系大电视播，咁啊悭水悭力去搞一搞 E3， 咁样我觉得对厂商嚟讲 OK 喎，悭水悭力咁搞。咁啊，唔所有唔知佢点样搞啦，总之佢就宣布下一年就会回归啦，就断咗一年咁大把啫，都系好啦。跟住系鬼佬游戏，呢个虽然系新作，但系就唔系要介绍新作或者乜嘢，所以我放喺呢个位 吐槽嘅啫， 都系吐槽嘅啫。呢、这个 Diablo Immortal 我永远都读咗做 Immortal 嘅，就系佢个手机 game 啦， 讲咗好乸多年噶啦。 首先就系Diablo开，终于出到啦，Diablo开花亦都唔出奇噶啦。咁啊， 未 game 嚟嘅，顶呢个肺。 最紧要系首先鬼佬世界分裂咗做两派。一派就系话，屌你老母，你出咩 pay to win game 啊？一边就系、是，屌而家手机游戏主流就系 pay to win 噶啦，你讲咁多做乜嘢咧？我嘅想法就系两个屌，点解咧？就系冇错，首先玻璃渣出就系 pay to win game 就算啦，都掉咗咁多年啦，唔讲呢啲。而你就算都系 pay to win， 喂，佢真系食相系，就算你用我哋玩开入系玩家啲扭蛋抽 game 啊，佢个食相都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难睇。 系冇错，我而家玩开都唔讲 CY game 啦吓，即系嗰啲其他普通嘅日本手游嚟 ，FO 都系啦 ，FO 都系好多你要齐老婆，你都要做货噶嘛，中货啦吓，佢哋嗰啲缝货真系好卵重嘅 ，OK， 你都要货得系咁上下啊嘛，但系你货完就有嘢收获得噶嘛，你货完你都仲会有嘢噶嘛，而家终于有保底啦，屌啦星 ，Diablo 冇保底 ，Diablo 二我都系冇保底，个抽中几率非卵常之低，免费石几乎你可以货 get 咗佢。系咁撚孤寒㗎。即係啲人攞呢就因为鬼佬世界㗎嘛就攞呢啲抽打类呢就攞元神嚟比㗎。不过我只能讲元神本身都系相对比较孤寒嘅。相对日系已经系比较孤寒嘅。总之你唔系一个无货金玩家可以正常生存嘅。你攞比元神都仲要系孤寒，我觉得好紧要啲鬼佬咁样比。而如果你攞嚟同啲所谓佛心公司比嘅话更加系扑街嘅。即係你跳落去玩手机 game 都算啦，你仲要同啲最卵扑街比，都仲要系扑街，咁啊抵捻你俾人屌啦！但系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好啦，多人真香嘅，佢个销售榜就弹咗上去，几乎系应该系上个顶，上个顶一时间上咗个科金顶。我只能讲啊，冇眼睇，先讲系鬼佬世界嘅顶，我唔知日本系咩状况啊，即系上咗个销售榜排行第一嘅。即系先讲，我唔会玩，我真系唔会玩，唔好问我玩，即系搞成点，你自己睇其他人。我只能讲放弃，有你观望嗰啲，你都系可以放弃啊！呢只 game 你不值你玩，就算我冇玩，我都系咁样讲。 当初已经估到噶啦， 啊，屌啲乜嘢，真系屌啦声啦，好啦，咁啊，跟住一跳落去咧，就是、我哋北方轮哥啦，鹅厂正式将佢嘅电竞部就接捻埋咗。咁啊，其实非两场之正常噶啦，是啊，只系天气报告提一提，佢终于嗌收皮了。因为我调翻转讲啊，你所有18岁以下嘅人唔捻准打电竞，你个电竞世界中点即系收捻得皮啦？基本上中国嘅所有电竞嘅直播，你仲可以话我最红嘅直播主咧，有啲系三四十岁都得噶。你只要有咁上下，你唔需要好后生，但系电竞系冇办法噶，电竞系一定系十零岁开始，就系咩啊？廿岁系佢嘅顶峰嚟噶，呢个系体能活动嚟噶。你廿岁要响顶峰，你系唔系由 U13可以打起啊？我当你足球咁样啊嘛， 咪即系好简单啫嘛。网球选手唔通真系等佢高中学先打，即系小学打噶，呢班全部都系。 咪系咯，即系所以。中国电竞只要佢个策略一样系唔改，一样都系收工啊！咁以后腾讯之前我哋提过几次，佢都查咗好捻多元啦，咁啊好捻快，跟住电竞嗰啲都系收皮啦。咁啊而家佢系唔止系电竞队嘅，系连电竞嗰啲直播平台啊相关嘅嘢都全部收皮，咁啊好正常啫。我真系呢啲真系天气报告嚟，不过睇一提就直接乜回事。二相信唔止系腾讯只系大向相关嘅第一枪啫，咁啊其他应该都系所有中国电竞平台。都只不过系喺度赌紧，到底佢会唔会因为而家就话开始又话又话收得太紧啊嘛，要放宽翻啊嘛。你知啊，中国就系咁噶啦，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佢一路喺个咁啊自乱轻追循环嘅，咁啊睇一睇啦，就咁回事。好啦，咁啊今个礼拜真系好捻多啦，大佬，我哋将新 game 相关情报、Xbox 相关、Apple 相关全部车落专题，都成个钟啊，大佬。所以今个礼拜真系几多消息啊。 系啊，咁我就下一 part 就嗰啲麻烦嘢，就留喺下 part 再讲。好，暂时开咗先，拜 拜。Bye